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研究师张朱雄17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寿数已尽，放出胡言”。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美国国务院北朝鲜人权特使罗伯特金最近前往首尔，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北朝鲜人权协议体第二次会议和讨论会，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人权问题是一个令人难以承认北朝鲜政府正确性的部分，什么要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就需要强化对北朝鲜广播等信息流入等等。他的这种人权训示只不过是同我国的政治军事较量中遭到失败的奥巴马集团垂死挣扎而已。这个时刻也在纽约、洛杉矶等很多城市有围绕种族问题、移民问题等的对立激化，大规模抗议示威进行，来造成社会分裂严重，人们感到不安和恐怖，这就是美国。朴槿惠是不要以主责的蹂躏人权主犯，在对他的愤怒达到极点，有数百万个烛光抗议集会举行的南朝鲜，美国贸然进行人权密谋，这不可不谓是一个离奇古怪的事。罗伯特金像念经似的大谈谁的人权改善，这是一种极为卑鄙的行为，为的是规避对其披着北朝鲜人权特使这一古怪的外衣游手好闲的非难，并正饭吃。美国对我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但是拿什么也不能掩盖我国有人民当上社会的真正主人，充分享有真正人权的现实。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研究师张朱雄17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寿数已尽，放出胡言”。